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，第36集。皇帝微微有些惊讶，更多的是恼怒，他却并没有让这些情绪表露出来，只是冷冷地看着陈泽明。那股怒气似乎凝固了，在两人之间经久不散。门外侍卫闻声冲了进来，见状都有些不明所以，不禁面面相觑。皇帝察觉到那些人的目光，眉头更紧，渐渐显出一种慑人的气魄。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陈泽明，跪下！回答我， 是。 那又怎样？ 皇上，皇上，皇 上！ 住手！ 住手！皇上，快住手！ 为什么？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恨我？ 你敢弑君？ 这几个字入耳，陈泽明一怔，几乎要站立不稳，脸上怒气渐消，下意识便要回头，却又心知使不得。这口气一泄，手一松，却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不说，还会连累家人。他盯着皇帝，强行压抑自己的心绪，没露半点惊慌之色，手却慢慢松了些。皇帝终于顺了些气，挺腰站直，冷冷看着陈泽明。他没料到一向懦弱的陈泽明竟真被逼得兔子咬人，心中大是惊讶，不由微微动摇。可看陈泽明一直锁着自己喉咙，竟然真有弑君之意，又不由怒气难遏，一时间心中太乱，自己也有些捉摸不定，居然就这样呆立着，半晌不曾开口。陈泽明看着他，想到若是追究起来，这已是灭九族的罪，又是慌张又是懊恼，如同一脚踏空般难受。想着想着，只觉得绝望难当，突然将手中的力道又加重了些，真有股冲动，干脆就此豁出去了，掐死这个人。 陈泽明，你陈府上下的命都不要了吗？还不赶紧撤手！ 陈泽明听到这话也不松手，只是定定地看着皇帝。皇帝见他神色，心知到了此刻，若是不服软一些，便真的把他逼得无路可退了。他无路可退不要紧，可只怕会连带着先拿自己垫背。皇帝再冷血，对自己的性命也还是看重。 想来爱情也是一时悲愤，一时糊涂，于情理可以理解，朕不会追究。 万岁当年也曾答应过杨殿帅饶那宫女一命。 萧定脸僵了起来，笑容渐隐，恶狠狠盯着陈泽明。 执笔。 太监连忙递过笔，又躬身站在他身前。皇帝将纸铺在太监背上，笔走龙蛇的一挥而就。陈泽明接过那旨意，掐着皇帝脖子的手渐渐松开，脸上满是凄凉之色。侍卫们一拥而上，陈泽明也不动弹，任刀剑架住自己的项肩。皇帝心中恼怒异常，拂袖欲走。 万岁！万岁，罪臣冒犯了龙体，还大胆要挟，臣罪该万死，极刑当剐。 哼，陈泽明，你以为有这旨意便万事平安了不成？ 臣心知罪孽深重，但求速死。 只盼万岁赏刑仁厚，饶过罪臣年迈的父母。这圣旨是罪臣一时糊涂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万岁一代明君，只要开口， 这圣旨写与不写原本是一样的。 陈泽明扣了数下，额上已经破皮，出现血痕，是真的用了狠力。他深知父母性命在此一刻，不由急切，那头越磕越急，似乎恨不得将整个人埋入尘埃下去。皇帝立住脚步，心中祈祷，原来他心中也有着三弯九转，再加上被迫写的旨意已经被毁，怒火却消了不少，一时沉吟不语。陈泽明磕了几十个头，血也流了下来，见皇帝始终不开口应允，终于绝望，心道却是我一时糊涂害了全家，这么一想真是痛彻心扉，慢慢扣了最后一字，伏在地上再不起身。皇帝见他姿态卑微，心中一动，弯下身去将他搀起了些，却见陈泽明脸上满是灰尘，喝着泪水，黑黑白白的已经弄花了一张俊脸。皇帝用袖子将他脸上的灰抹去，陈泽明察觉到动作，又满怀希望地抬头。皇帝擦了一会儿，终于将他的脸擦干净，端详片刻，朝他满意地笑了笑， 把他押入天牢。 陈泽明瞠目结舌，似从云端又摔了下去，又是悔恨又是伤心。那侍卫伸手来架他，他怔了片刻，突然挥手，也不知如何一转，已将那侍卫摔了出去，接着挺身跳了起来。侍卫们都是惊呼，陈泽明失魂落魄立在原处也不动弹。侍卫们看了片刻，见实在是有机可乘，悄悄逼近后一声呼喝，兵刃都朝他胸前背后砍了过去。陈泽明手一引，已抓住枪杆，展臂将那持枪侍卫拖出队里。那兵士惊叫，还来不及松手，已被陈泽明抡圈甩了出去。兵士们应付不及，倒了一片。枪尖银光一闪，看场中已经一团混战。太监见变故又起，连忙将皇帝护在身后。皇帝看着场中困斗的陈泽明，双眉紧蹙。陈泽明偶然瞟过来，只瞥到他双脚，便将目光移开，再也不愿多看皇帝一眼。皇帝觉察后更是无名火起，不假思索转身摘下那挂在墙上的铁弩，搭上箭朝陈泽明射了过去。陈泽明于众人围攻之中，本来腾挪不开，无处可避，闷哼一声，左肩已然中箭。他一抬手，猛然将那箭支狠狠拔了出来，箭头倒刺勾出大块血肉，血如泉涌，片刻便把陈泽明胸前的衣襟给染污了。皇帝一怔，这场景竟似千百年前见过，突然心头一动，似是什么醒了，乱了起来。陈泽明顺手将那箭支扔到地上，箭尖处一团血肉模糊，看在旁人眼中只显得惊心动魄，而陈泽明却似是不觉疼痛，困兽犹斗，每一枪刺出，牵动伤口都会有更多的血涌出来。渐渐的，陈泽明几乎成了一个血人，却仍是不肯回头。杨如清走在青石壁之间，消瘦的身影被拉得老长。天牢里总有一种阴冷潮湿的感觉，常年不散，而火把的光影跳跃，非但不能让人觉出光亮和温暖，反给这里更添了一些诡异之色。身前的狱卒不住地回头微笑，只恐冷落了这位贵人。杨如清却不假辞色，他素来是一个恃才自傲之人，越见了人家摇尾讨好，越是不以为然。狱卒碰了几次钉子，眼底已经隐约有些恼色，不由也敛了笑容。这时两人都停了脚步，眼前狱中背向他们靠着栅栏坐着蓬头垢面的一个犯人。他们一路走来，犯人见了人都要扑上前来，不住喊冤，喧嚣声不绝于耳。 唯独到了此处却静悄悄的，里头那人也不动弹，似乎并不知道有人到来。远处的叫冤声仍不停息，更衬出此处静得不寻常。 就是这里了。 趁着狱卒埋头开锁，杨如清禁不住四下打量一番。狱中满地稻草，常年无人打扫，早已经腐烂如泥，加上人尿粪便的味道，形成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。之前只在食道中走还不够明显，此刻站在牢门前，那股味道便浓烈的让人无法忍受。他不由得皱着眉低了低眼。狱卒让开身体露出牢门，火光照在他露出的两颗大门牙上，直显诡异。 大人请。 他头上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对他用刑了？ 那是他自己发意正式撞墙撞的，可不管小人们的事儿。大人千万看仔细些，出了差错，小的们可背负不起。 为何不请大夫？ 杨如清看着眼前一头乱发、浑身污垢的人，几乎要认不出来，这便是那个白袍银盔、风神俊朗的青年将军。伸手去抚他满是血痂的额头，那人仍是闭着眼，没有半点反应，似是睡着了，又似乎是昏死了。 陈将军。 陈泽明闭着眼，他既不曾睡，也神志清醒，他只是不想睁眼，也无力睁眼。头痛症在这几日频繁发作，甚至达到两个时辰一发，天牢中无人医治，他也不需要人来医治。将头撞到墙上的那一刻，他有种难得的解脱感。天牢中没人告诉他外面的消息，父母到底怎么样了？他在火焰中日夜焚烧，将心肝脾肺全部烧成了灰。他已经是个空壳，只一日日等着死期临近。他撞墙未尝没有求死的意思，然而他全身无力，从伤口流出去的血似乎带着魔力带走了他的力气。肩上的箭伤在他被送入天牢的时候已经包扎好，更有狱卒日日来为他换药。陈泽明没有去扯，那样的力气他也没有，他只是闭着眼，浑浑噩噩，不晓昼夜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